北京时间2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崇祯十一年冬，清兵入侵，北京戒严。同年秋，李自成在陕西潼关指率18骑兵冲出明军重重包围，潜入商洛山中。在此之后，内忧外患成了崇祯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他勤于政务，忧心国事，他日理万机，苦撑危局。17年的政治生涯，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然而，一心成为中兴之主的崇祯，为何成了亡国之君呢？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崇祯皇帝》，讲述大明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 上回我们说到，崇祯打算再次向皇亲们借钱，消息传到周后耳中，他不能不格外忧虑起来。周后本就为田妃被降罪感到了忧虑，如今他也在为自己的命运忧虑。为着支撑这一座破烂的江山，周后自然担心崇祯会闷出病来，但是让周后更担心的是皇上可能下诏选妃。这事儿在宫中已经有了一些猜测，乾清宫的宫女们也看得出来皇上已有此意，但是周后绝对不希望再有一个像田妃那样的美女入宫了。田妃虽然很美，但是田妃原是她同皇帝在崇祯元年一起从众多入宫被选的姑娘当中选出来的，所以田妃始终对她怀着感恩的心情。尽管有的时候恃宠骄傲，但是都不敢过于放肆。再者，她比田妃只年长一岁，这也是田妃不能够专宠的重要原因。周后今年已经30岁了，倘若皇上再选一个像田妃那样的美丽而聪明的妃子进宫，年纪只有个17、18岁，那可能就独占了皇上的心了。这样的前途使周后想着很可怕。他十分的明白，从来皇帝的宠爱是最不可靠的。就拿田妃来说，那一天上午皇上还去承乾宫散心，告诉田妃说他永远不会失宠。可是下午就把田妃贬居冷宫了。周后还听得乾清宫的宫女们传说，当时皇上十分的震怒，曾经有意将田娘娘赐死，至少削去她的贵妃称号。后来想到她所生的几个皇子和皇女，这才转了念头，从轻处分。田妃的遭遇难道不会落到她正宫娘娘的身上吗？自古以来，皇后被废黜、被杀害，或只顶一个皇后的空名义而过的幽居生活的，并不少啊。当周后正在忧心忡忡的日子里，崇祯即将再次向七晚借住的消息传到了他的耳中，就使得三股忧虑纠缠在了一起。周后心中盘算，再一次借住，皇上一定会命他的父亲在七晚中做个倡导。他听说上次借住从武清侯府开始，七晚和勋舅就有了闲言碎语， 说皇上放过有钱的至亲，却从远亲头上开刀，未免不公。周后知道，父亲是一个十分吝啬的人，在借助的事上绝不会做一个慷慨的抽血筒子，倘若惹皇上震怒，很可能就迁怒于他，倘若他的父亲受到严厉的处分，更会牵连到他作为皇后的处境。一旦他的处境不利，皇上又选了至年美惠的宠妃，不但他自己的命运更加可怕，连他儿子的太子地位都会摇动。田妃有的时候虽然让他不高兴，但毕竟不是赵飞燕一流的女子，倘若宫中进来一个像赵飞燕那样的人，她同田妃就会落得像许皇后和班婕妤的可怜下场。这么想着，周后开始同情并且喜欢起田妃来了。想了两天，周后决定一面暗中嘱咐他的父亲千万不要惹皇上生气，另外一方面他必须赶快解救田妃，使皇上和田妃和好如初。周后早就明白皇上很想念田妃，只是因为没有人从中替田妃求情，所以皇上才不肯将田妃召回，才生出了重新下诏选妃的念头。倘若这个时候由他出面转还，不为皇上会对他高兴，也将使田妃永远对他感恩。第二天上午，崇祯实在烦闷的要死，来到了坤宁宫里。周后陪着他站在院里看工人们采茉莉，心中打算着要帮助田妃的事儿。正在这时，忽然从天空落下了一阵悦耳的银铃声，引得他和崇祯都仰头去看。天上湛蓝如海，没有仙云，但见一群伯鸽，大部分洁白如雪，夹杂着少数灰色的、杂色的，在宫殿的上边盘旋，愈飞愈高，向西院的方向飞去，最后连几点淡淡的影子也融进太空，只有这隐约的银铃声还没有完全消失。他们都知道这一群伯鸽是元妃放的，她在翊坤宫为着排遣寂寞，养了一群伯鸽，修了一座放歌台，每当风日清和的早晨，独自站在台上放歌。周后看过歌群飞往西院之后，对崇祯含笑说：皇上，您刚才说你在乾清宫闷得心慌，想去一个什么地方散散心，又觉得无处可去，元妃那儿陛下一个月难得去一次，这别的宫中陛下更不肯去，难道这三宫六院就没有一个可以解闷儿的地方吗？崇祯闻听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叹口长气，他几乎都想说出来他对于川鄂一带战事迟迟没有重大捷报和军饷困难的情况，但是话的嘴边他又咽回去了。他是绝对不许后妃们过问国事的，也不许他们打听。周后不敢直接提起田妃的事儿，于是他先从元妃那儿引头。他接着说：我记得皇上去年夏天有一晚在翊坤宫看见元妃在月下穿了一件天水碧蝉翼纱宫衫，觉得很美，第二天皇上还对我赞不绝口。您今儿个既然很闷，懒得醒阅文书，那何不到翊坤宫去玩玩，让元妃再穿了那一件天水碧宫衫让皇上瞧瞧。崇祯说：哎，到翊坤宫也不能使我解闷。周后又说：元妃和田贵妃同时入宫，是我同皇上亲自挑选的，这论容貌，元妃虽不是国色，可也是不易多得呀，这是她性情过于敦厚一些， 不善于先意成旨，所以皇上有时觉得他不十分有趣。其实这恐怕正是他的长处啊。周后打量了一下崇祯的神色，又接着说，哟，我又想起来一个人，他一定能替皇上解闷儿，派都人去把他招来好吗？崇祯问道，你说的是谁？皇后陪笑说，此人虽然平时有恃宠骄傲的毛病，岂不该为李家事说了错话而罚在冷宫省迁，已经有两个多月，身子悔罪。在众多嫔妃当中，只有他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样样都会，又能先意成旨。我把他召来，当面向陛下谢罪可好？崇祯的心里很想看见田妃，但是他知道田妃为替李家说一句话蒙谴的事儿早就传了出去，不如让他在启祥宫多住一些日子，好让李家和那些皇亲们不敢抱任何的妄想。沉吟了片刻，崇祯慢慢地回答说，我今天事儿多，等几天吧。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两天以后，周后用过早膳，在宫女们的服侍下换好了衣服。明代历朝宫眷的署衣遵照祖制，从来没有用纯素的，素葛也只有皇帝用，其余的人包括皇后在内都不敢用。两年前，周后偶然用白纱做了一件长衫，不加任何的彩饰，穿了以后请崇祯看。崇祯不但没有责备，反倒十分的喜欢，笑着说，真像是白衣大士啊。从此不但周后喜欢在夏天穿纯素的纱衫和裙子，而且所有的宫眷们都仿效起来，把将近300年的宫中下衣的祖宗制度稍稍改变了。夜间微雨已晴，宫怀显得格外的浓绿。皇后穿着纯素衫裙，不戴凤冠，只用茉莉花扎成一个花球插在云环上，襟上也戴了一个小花球，用珍珠围绕一圈。宫女们打扮的花枝招展，擎着做简单仪仗用的羽扇、团扇和黄罗伞，捧着食盒，簇拥着皇后的凤辇来到了乾清宫。元妃已经在日经门外恭候，走进乾清宫同崇祯见了面，一同成辇往着永和门去。在永和门下辇之后，崇祯走在前边，后边跟着周后、元妃，一大群的太监宫女儿缓步踱入花园。这里不但有很多奇花异草争分斗艳，还有许多盆金鱼，都是一些难得的名目。在花园的一角有一个茶豆架，下边放着一张藤桌、4把藤椅，藤桌上放着一把石壶和4个宜兴瓷杯。按照封建贵族和士大夫的趣味说，这个布置也算得上是古朴风雅，颇得优雅之趣了。一道疏篱将茶豆架同花园隔开，柴门半掩，柴门上绕着禅松，竹篱上爬着牵牛。这些门、竹篱和茶豆架都是周后依照自己幼年时在老家宜兴一带所得的印象，吩咐永和宫的养花太监们在春天用心布置的。今天按照周后的预先吩咐，在小花园一角的古松下太湖的石边放了一张檀木琴桌，上面摆着一张古琴、一个宣德同香炉，另外放了一个青花瓷绣墩。 崇祯在宫中的生活到处都是繁荣的礼节，单调而庄严的黄瓦红墙，案上又是看不完的各种不愉快的文书。这突然来到这样如此别致的一个地方，口中连说新鲜新鲜。周后趁着崇祯有些高兴，也含笑说，皇上难得今日赏花，可惜三宫中独少东宫田妃，他在启祥宫省迁多日，颇知悔过，也很思念陛下，我叫多人去把他召来，一同赏花如何呀？崇祯不说不行，也不说行。周后同元妃交换了一个微笑的眼色，立刻派宫女用元妃的辇去接田妃。田妃很快乘辇而来，衣裙素净，没有特别的打扮，仅仅在鬓边插了一朵香生粉红玫瑰。她向皇帝和皇后行了礼，同元妃互相扶了扶，拉着元妃的手立在皇后的背后。崇祯望了望她，当时为她的美丽心中就是一动，但是表面上仍然保持着冷淡的神情，只是不自觉地从嘴角泄露出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田妃避开了崇祯的眼光，低下头去，努力不让眼泪流出来。周后满心想使崇祯的心中愉快，他说，田贵妃，今日难得皇上来永和门赏花消遣，你给皇上弹奏一曲何如？田贵妃躬身回答，谨遵懿旨。随即他对随侍的一个宫女吩咐说，快去启祥宫把我的琵琶取来。周后说，哎，不用取琵琶，坤宁宫有旧藏古琴一张，这原是北宋内廷珍物，上有宋徽宗御笔题字，我已命都人摆在那棵松树的下边，你去试弹一曲，这张古琴留在我那里也没有用，就赐给你吧。田妃闻听跪下哽咽着说，谢皇后陛下赏赐。趁着这机会赶紧滚出来两串热泪。田妃来到太湖石边坐下，定了弦，略微凝神静坐了片刻，使自己心情起平，杂念消退，然后才开始弹了起来。田妃对于七弦琴的造诣虽不如对琵琶那样精神，但是在六宫嫔妃和宫女当中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及得上她。她为着使崇祯高兴，先弹了一曲《烂柯游》。这支琴曲是崇祯在几年前自己谱写的，听起来枯燥沉闷，单调呆板，令人昏昏欲睡。但是等田妃弹毕，所有随侍左右的太监和宫女都向崇祯跪下齐呼万岁万岁。稍停了一下，田妃重调丝弦，接着弹了一曲《昭君怨》。人们听着听着屏息无声，只是偶尔交换一下眼色，从皇帝皇后下至宫女，没有人动一动，茶豆叶也似乎停止了摆动，只有田妃面前的宣德同香炉中袅袅地生着一缕青烟。弹毕这支古曲之后，田妃站起来向崇祯和周后躬身说，臣妾琴艺本来甚浅，自省迁以来久未练习，知法生疏，更难得心应手，勉强工奏一曲，定然难称圣心，替皇上与皇后两陛下恕罪。周后向崇祯笑着问，皇上您觉得他弹得如何呀？ 还好还好。 崇祯点着头说， 但是心里却混合着高兴和怅惘的情绪。周后明白，田飞故意弹着一支古宫怨曲来感动皇上，他担心皇上会因此心中不快，赶快转向田飞说：我记得皇上平日喜欢听你弹《平沙落雁》，你何不弹一曲请皇上听听？田妃赶紧跪下说：皇后陛下懿旨，臣妾岂敢不遵，只是因为五皇子的病，臣妾今日心绪不宁，实在不适宜弹《平沙落雁》这样的琴曲，万一弹得不好，其两位陛下见谅为幸。崇祯忙问：慈焕的病还不见轻吗？田妃哽咽着说：这孩子的病忽轻忽重，服药总不见效，这几天臣妾天天都在为他斋戒祷告。崇祯闻听，决定立刻去看五皇子的病，便不再看花听琴，带着皇后元妃同田妃往启祥宫去了。五皇子慈焕刚刚退了高烧，从昏迷中醒了过来，崇祯和周后都用手摸了摸病儿的前额，又向乳母和宫女们问了些话。他在启祥宫坐了一阵，十分的愁闷，命太监传谕，在南宫建教的100多名僧道和在大高玄殿的女道士们都替五皇子诵经攘灾。这天晚上，崇祯又来到启祥宫一趟，他看见五皇子病情好转，只有微烧，开始吃了一点白糖稀粥，还能在奶母的怀中用微弱的声音向他叫了一声父皇，他的心中略觉宽慰，立刻命太监到太医院去，对太医院使和参加治疗的四位御医分别赏赐了很多东西。他本来想留在启祥宫中，但因为田妃正在斋戒，他只好仍回乾清宫去了。田妃在五皇子住的屋子里坐到二更时候，看着他的病情确实大轻，睡得很安静，这才回寝宫休息。又过了许久，玄武门正打三更，在启祥宫中除了几个职业的宫女和太监以外，所有的人都睡熟了，十分的寂静。明朝宫中的规矩极严，宫眷有病，太医不能进入宫中向病人望闻问切，只能在宫院的二门外听太监传说病情，然后处方。五皇子是男孩，可以由太监们直接切脉诊病。为着太医们不能进入启祥宫的二门，田妃从他患病开始就将他安置在二门外的西屋中，叫乃子和四个贴身服侍的宫女陪着他住在里面，其余服侍五皇子的宫女们都住在内院。东午作为每日太医们商议处方和休息的地方，并在东午的中间墙上悬挂着一张从太医院取来的画轴，上面画着一位药王，腰挂药囊，坐在老虎背上，手执银叶斜望空中，而一条囚衣的巨龙从云端飞来，后半身隐藏在云朵之中。这每日里由乃子和宫女们向着神像虔诚烧香。太监们多数留在承乾宫，少数白天来到启祥宫侍候，晚上仍然回到承乾宫去。如今半夜子时，在这二门外的院落中，只有乃子和两个在病儿床边守夜的宫女未睡。乃子命一个宫女蹑手蹑脚地走到院里，听听田妃所住的内院当中没有一点声音，全宫当中的宫女都睡得十分踏实。于是这乃子变得神色紧张，使了一个眼色，同两个脸色灰白心头乱跳的宫女向暗淡的灯影当中消失了。 潮起潮落，